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代诗人王维的这首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脍炙人口，描写的是重阳节思念亲人的情感。今天又是一年重阳节，重阳节有哪些传统民俗？为什么它会被赋予敬老的寓意？今天我们又怎么能够把重阳节过得更有意义呢？今儿我们就来跟您一起说民俗、画重阳，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民俗学会的会长高威。高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高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是， 因为每一年哈重阳节我们都会请到高老师您来给我们说很多 锻炼机会， 关于民俗的很多东西。我了解到今年这个重阳节北京的文化活动也是特别的丰富， 是 高老师也是被邀请去很多地方哈来参加这些活动。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这个重阳节有哪些特别有意义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来参与呢？ 由于党中央的提倡啊，咱们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所以今年呢在很多这个公共场合，包括学校啊、社区啊，都有丰富多彩的重阳节活动。 嗯， 比如说今年公园系统最大的一个重阳节活动就是在香山，这是一个全市各资源都要集中到香山去共同营造的一个重阳节的一个主题活动。这样不光使香山原有的这个赏红叶赋予了新的含义，而且呢还有许多这个敬老爱老的一些个措施啊，或者奖励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让孩子们去体会登高、做这个重阳糕、赏菊，就这些个乐趣的一个挺综合的一个挺丰富的活动。 嗯，香山有一个主要的活动 是，而像这个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陶然亭公园，还有顺义的鲜花港，都是按惯例每年都举行重阳节的这个菊花展，这个也是很丰富的。 嗯， 在这儿我特别想向大家推荐这个北海公园在团城搞的这个菊花展。 哦， 因为菊花嘛，它这种很高傲、很富贵的这种风格呀，跟那个皇家建筑，特别是松柏搭配起来，那种非常有特色、非常有那个壮观雍容的气氛，就挺有代表性的。 嗯，我知道这其中的有些活动也是高老师您亲自参与策划的， 参与学习吧。 香山是一个主要的活动，另外其实在市内的各大公园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是 有菊花展，还有这个适合老年人参与的活动哈。 啊，而且还有很多跟那个小朋友家长都是去体验的。 哦， 比如说一起做这个重阳糕 啊， 一起吟诵那个赞美那个重阳的诗句。 嗯， 这个活动特别是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是的，尤其是在上一个周末，其实很多社区就搞了，我们社区就搞了这个活动， 是吧？ 那就把社区的这个老年人还有社区党员一起为老年人来这个吟诵敬老爱老的这样的一些诗句，也是特别有意义哈。 因为人到这个老年，他需要关爱，需要支撑， 嗯， 同时也需要自己去奋发哈， 对， 感受那个虽然是暮年，但是也是一个黄金的季节，那种辉煌挺鼓舞人的。 没错，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重阳节。要说这个重阳节呢，自古以来就有了，但是这个重阳节呢，它是老人节，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但是它正式被定名为这个节，实际上是从2013年的7月1号开始的。那时候实施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头就规定说，每年的农历9月初9是老年节，所以2013年的重阳节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法定的 老年节了。 是是。 那么九九重阳节一般大家都会这么说哈、 嗯、 重阳这个名字是不是也是来源于这两个九呢？ 没错。 嗯， 因为在这个阳数当中啊，九是一个最大的数。 嗯， 而把这个九又反复强调呢，实际上就是强调这个季节转换期间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作用。 嗯， 所以重阳节尽管不是像中秋节像春节内容那么丰富， 嗯， 但是它作为一个节气转换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它给我们生活呀，对这个关爱老人提供这个课题呀，还是挺丰富的。 是，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在易经里头是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 嗯、 而且是这个吉数，吉极其的吉哈，吉数。我们说天很高叫九重天 是吧、 嗯、 所以呢九月初九日和月都逢九，两个九，所以叫重九，这两个阳数合在一块就叫重阳。所以说在我们中华的传统观念里头，这个两个九重在一起也是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 没错，所以他就跟那个关爱老人呐、啊啊，关爱家里的长辈啊，这种情感就联系在一起了。 嗯， 另外中国传统节日它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啊，就是节日啊一定是对应着节气。 哦， 那你到了重阳节要不然就是寒露，要不然就是霜降。 是， 大家都知道这是秋天里的最后两个节气。 嗯， 而且呢如果说春天刚开始是雨水， 嗯， 接着是谷雨，然后到了秋天以后有三个跟水有关的节气，首先是一个白露，然后接着是一个寒露，是一个霜降。你看水一下都变成了霜了，那就证明气温下降得很厉害。 嗯， 所以这时候无论是关爱老人也好，关爱自己也好，都是一个重要时间点。 嗯，那么历史上高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有比较明确的这种活动来过这个重阳节呢？ 应该说从唐朝或者再往前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嗯， 这个节日就比较受到重视了。 嗯， 因为咱们中国呀有一个节日发展一个很重要特点呢， 嗯， 就是很多这个道教的元素啊融入到这个节日当中去了。 嗯， 这个倒不是说去强调宗教的一些东西，因为道教嘛作为一个中国的本土一个学问吧， 嗯， 它实际上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嗯， 另外呢这个时候的百花都败了，然后只有菊花盛开，傲霜斗雪的这种气魄更成为鼓舞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力量，所以大家受这种精神的鼓舞呢，通过这种登高啊、赏菊啊、喝菊花酒啊， 嗯， 包括顺应季节变化增减衣物啊，或者在这个起居上有一些特别的调整，让我们把这个节气呢或者这个节日顺利的度过过去。 嗯，其实要说重阳节这个节日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咱们古人早就过了，《吕氏春秋》当中其实就有记载，那个时候呢人们就是在这个金秋九月农作物丰收的时候来这个祭祀天地啊，祭祖啊，以谢这个天地祖先恩德的活动。然后后来在这个汉代的《西京杂记》里头呢又有说到了重阳节求寿长寿的这种风俗，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这个敬老的意思了。 就像您刚才说的长久， 嗯， 永恒，就这种意思。 嗯，网友林峰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一般遇到节日哈，大家现在也都是互相会问一声好，或者是在这个短信啊、微信上，大家会这个发点祝福。但是几年前大家就知道说这个端午快乐不是很合适，说端午安康更加合适一些。那么重阳节一般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祝福语呢？ 其实说句实话啊，这个节日快乐或者说节日祝福在我们一年开始新年的时候用的多一些。 对， 相反其他节日的时候反而不那么说。 嗯， 但是呢每一个节日它从这个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给我们一些个提醒。 嗯， 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去过好这个节日很重要的节日主题。 嗯，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重阳节所具有的这种时间转换的重要作用。 嗯， 所以这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插茱萸，通过登高，把那些个不好的东西屏蔽掉，然后让我们生活变得更顺利，这个成为重阳节的一个主题。 嗯， 所以它有点像端午那个主题，就是辟邪迎吉。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那些个民俗活动都是要沿着这个重要的核心去展开的。 嗯，其实也是可能像祝福安康这样的词语会更合适一些哈。 说民俗话重阳，农历九月初九被称为重阳节，这一天又被称为重九节，因为这个日子有两个九， 九和羊等同成为人们的共识要追溯到周易，在周易中数字九作为羊的属性被确定了下来。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道，岁月往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加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以看出人们已经把酒这阳的寓意与酒长久的象征结合起来了，而且在曹丕的时代，九月九的这一天已经形成了享宴高会的风俗。关于重阳节，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做法是插茱萸，这一习俗大约西汉时期就有了。西京杂记卷三曰，九月九日配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随着时代的发展，重阳习俗在不断的变化。比如唐代重阳节依旧盛行插茱萸，大多也是女子和儿童佩戴，有些男子也佩戴。唐以后则流行起佩戴菊花，宋元以后菊花大有超过茱萸的势头。不过在古代，重阳日以阳驱邪，祈求寿命长久的愿望则变化不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重阳的一些传统的习俗。刚才高老师您也说过了，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北京的活动会在香山， 是 因为要登高是吧？ 对对， 咱们这北京城市三面环山，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有这个北枕居庸，西至太行，东连山海，南抚中原的说法。所以这个古代登高确实视野会非常的开阔，比如说明清时期北京城里还没有很多高的这种建筑，秋高气爽的重阳之日，站在京城任何一个制高点都可以望见京畿很多的这种美景哈。那么为什么古人喜欢会在重阳节这个登高呢？这里头有什么故事吗？ 因为这个节气和节日结合的特点，就使得所谓的这个秋天的景色呀，或者说降温以后那种感觉特别突出。 嗯， 那这种情况下，它跟春天那种万物复苏，就是充满勃勃生机，正好相反。 嗯， 花儿也这个败了，叶子也黄了，所以多少会让人心中有一些个伤感。 嗯， 特别是这个男同胞。比如说这个很多人都写那种悲秋的一些诗句， 伤春悲秋， 对，伤春一般是女同胞。比如说黛玉写那个诗，她一定是葬的桃花，她不会是菊花。 是， 对，之所以有这种情感，其实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因为毕竟外界环境它给人的就是一种很伤感的一种感觉嘛。 嗯， 但是我们的古人面对这种伤感的环境呢，并没有一味的去忧伤甚至于堕落。 嗯， 相反呢，看到了，只要你对生活充满信心，只要你能够坚持的活下去，那会有更多的春天在等着你。所以这时候通过登高，因为登高一方面使我们的体魄得到了锻炼， 嗯， 另外一方面你每登高一步，你就看得更远一些，这种让人在山顶有一种胸怀更广阔，跟大自然这种和谐相处的那种融入感，那无疑它对于我们一个孤小的生命来说，这种鼓舞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登高实际上是一个鼓舞人的、锻炼体魄的，让你能够生活更美好的一个重要保证。 嗯，而且这个登高其实它也是有这个风俗的哈。 嗯， 就是汉代的时候，当时这个汝南人桓景在这个九月九登高避灾， 嗯，那是听他的师傅黄道士的建议了，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是，这个时候呢，他由于季节变化不稳定， 嗯， 比如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又刮大风降温， 嗯， 所以他给人那种身体带来的伤害是比较重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关爱老人、关爱家人， 嗯， 那显得特别重要。 对， 您刚才说这个故事呢， 嗯， 实际上是桓景听了黄道士建议以后， 嗯， 通过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就出去避邪去了。 您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故事呗。 好，这个实际上是东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说。 嗯， 这个黄道士呢是一个很有这个道性而且学问很高的一位道长。 嗯， 而桓景呢，他是一个热爱道教的一个愿意学习道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生吧。 嗯， 据说有一天呢，黄道长跟他提出来说，你赶紧要离开家庭，你的家庭会有一些灾难。 嗯， 他一想，那我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家里的一大家子人还有鸡啊鸭啊，这怎么走啊？ 嗯， 说那你要不然这样，你至少这一天， 嗯， 你带着家人上一个高的地方去，要避开家。 哦， 嗯，然后呢，他就听了道长的建议， 嗯， 啊，然后这一天呢去出去登高去了， 嗯， 回来一看，哎，家里的牛羊啊鸡啊全都死了， 嗯， 那就证明呢，就是所谓的这种九月九这种季节变化给人给外界环境带来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只不过他这用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一种说法， 嗯， 而且最有意思呢是这个时间点，因为 汉代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道教，也就是中国文化上升到理论层面，成为一种学说道学的时候，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提醒人们要关注天气和自然融合在一起，顺应自然的变化。 嗯， 所以你看他的启发作用就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其实在古代的一些这个著作以及一些诗词里头我们都能知道，比如说魏晋时代登高的日子已经定在了9月9号，而且有一本叫荆楚岁时记里头就说9月9日士农工商各行业人都到郊外登高设宴饮酒。 这个是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习惯在至少北京人心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家遵守的一个方式了。 然后东晋的诗人谢灵运，他为了登高方便还自己做了一种就是前后装有铁齿的那个木屐木鞋啊，上去的时候去掉前齿，下山的时候去掉后齿，这样能够走得比较稳，后来大家都叫这个叫谢公屐，是吧？ 是，特别是就是咱们女同胞穿那高跟鞋， 哎， 如果下山的时候倒过来穿可能就变好了。 对 呀、 啊、你就能够那走得比较稳哈， 就是那意思。其实 是你看像李白在这个九日登巴陵望洞庭水军的诗里头也说，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像杜甫在这个九日的诗里头也写，去年登高献北，今日重在涪江滨，等等等等。然后宋代的时候登高的风气也很盛行，像东京梦华录等等这些都有记载。 对， 所以说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这个登高的风俗。那么高老师您觉得这个季节咱们北京周边有哪些适合登高的地儿？香山当然是一个最好的去处了。 是， 离这个城的这个距离合适，高度也合适。 我先从那个咱们北京人过去传统，然后再发展过来吧。 好， 可能这个更适合于咱们去参考。 哦， 因为过去啊，咱们这个交通工具不发达。 嗯， 你要上趟香山的话，当天都回不来。 嗯， 因为道儿太远了。 嗯， 所以在城里面，人们也会想办法呢去登高去瞭望一下。 嗯， 比如说在咱们这个东城区这个地区，在崇文门那地区有一个法界寺，法界寺呢里面就有一个塔。 嗯， 所以一到重阳节呢，大家排着队轮着上这个塔上去登高远望。还有些个文人呢，他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西北不是三环外有一个蓟门烟树那个遗景 啊， 就原来袁大都那个 是 土那山， 嗯， 哎，然后上那儿去登个高， 嗯， 就算作应景了。所以像您说的，能够去香山或者去八大处，那简直都是太有那个。 对，那时候交通没那么方便，去趟还挺远的呢，哈。 是。 啊、嗯哦，所以晚清的时候，那时候就说是在这个陶然亭、还有蓟门烟树啊、八大处这些地方登高比较多。 包括那个现在不是太容易进去的钓鱼台， 哦、 它不有一个比较高的地势吗？就显得去登高体会一下就是了 啊、哦。 所以这时候去登高，比如说几个相近的这种文人， 嗯 啊，带上点酒啊什么饭呢、啊 嗯， 一边这个吃着饭，饮着酒，一边做个诗或者猜个灯谜来应这个景儿。 网友豆豆说，要只是登高的话，登高楼也算吗？还是必须登山才算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登高一定要通过你自己运动去体现，它才能让你身心得到锻炼。 嗯， 如果咱们去那个高楼摁一下电梯就上去了，就是你没享受这个过程、 哎， 所以这个当中你一步一声景那个感觉可能就不会那么强烈。 是，其实您说要近一点的、嗯、景山什么的也都还不错， 也都行 啊。 因为在这个北京很多公园都有山， 是。 其实这时候你根据自己的这种体力， 嗯、 象征性的去登一点，就最低限度，我觉得也就够了。 嗯， 而且这个当中我们去感觉的是那种登山的快乐。 嗯， 一步一景哈、啊，胸怀变得开阔。 嗯， 而不是简单的说，就是为了登山而登山， 不是为了登高而登高，其实还有一点锻炼的意思。 没错， 秋高气爽的， 没错。而且你一边 走， 一边每上一个台阶，你看得更远一点，更远一点，是这种感觉， 是 让你心胸不断开阔哈、啊 嗯。 然后到山顶一览众山小那种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王维的那首诗里头，除了登高之外，还透露了重阳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 插茱萸。 插茱萸，遍插茱萸少一人。 嗯， 茱萸是一种什么植物？现在大家可能尤其城里都很少能见了哈。 它那个形状吧，有点像啊，不一定完完全像，有点像那个蒲公英。 嗯， 而且里边呢有点像那个蒜瓣似的那种情况 啊。 所以中药呢，把它做一个辟邪醒脑的一个去邪的一个重要一味药。 嗯， 所以这个时候刚才咱们说了，它这种季节变化的不稳定， 嗯， 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个不好的邪气的侵扰。 嗯，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采一些个去邪的一些个中药呢，补一补呢， 嗯， 来扶正 驱邪，那也不就达到一个健康目的吗？ 对，这个茱萸它有一种比较奇怪的一种香气，而且还比较浓烈，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利五脏啊，就从中医的角度讲，有这个 有点像那个艾草那个感觉。 对，它有一个名字叫艾子。 它实际上也是因为有这种特别香味儿、所以它可以驱除那些不好东西。所以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家里头过节了，给每人胸前或者臂上佩戴一个标志，或者把它做成一个香囊，家里人大人小孩胸前都带一个，那就把一份关爱送到每一个人。那如果有一个兄弟或者其他成员没佩戴上，哎呦，这就是一个遗憾的事，大家都惦记他。 所以其实这个插茱萸的习俗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对， 在这个《荆楚岁时记》里头已经有记载。唐代的时候当时还是挺流行的哈， 对， 但是后来就明清的时候还有用这个袋儿装的这个茱萸， 也有 香囊里面，现在就已经简化了香囊了哈， 香囊了因为这杯药啊，你要是去这个药铺就很容易能买到 哦， 所以咱们拿回家以后稍微加工一点，给它做成那种香料，或者是带成香囊，甚至做成那种盘香或者燃的香，那在家里面点燃都是很有意义的。 重阳节除了茱萸，还有一种植物是主角，就是菊花。其实刚才高老师也说到了，您看刚才说到这个重阳节北京城里头的一些很多活动的时候，您就说有好多这个菊花的展览。那古时候不单单是赏菊了，还有喝菊花酒的习俗。 菊花酒是。 重阳节为什么会对菊花这么重视？是因为菊花正好是这个应景的吗？还是说赋予它更多的什么含义呢？ 其实我觉得菊花呀，它所具有的这种象征意义，跟那个文人好多品质和他们这种追求，包括带给人的联想是紧密相关的。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季节实际上有很多花都已经那个败了，那你要看到更多的是变成那种黄颜色的那种各种树的 落叶 颜色 了， 对对对，花已经非常少了，可是它的菊花可贵之处就在百花都败落的时候它盛开。所以这样一种给人一种啊不同寻常凌霜傲雪，就是那种非常张扬个性那么一种感觉。所以这跟我们中国人文人所强调的那种骨气、优良的品格、不为世俗所感染，就那种精神实际上是暗暗契合的。所以自从这个谁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感觉成为文人一种普遍情怀以后，大家对菊花的喜爱就特别的严重了，或者说更强烈一些了。而且咱们北京呢，它是一个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中心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人的汇聚，他们的引导和这种欣赏，应该说对全社会欣赏菊花是一个很好带动。比如我举个例子，张恨水先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作家文人，他呢一到了这个秋天，在他们家那个院子里要买几百盆菊花。 哇， 不是简单的说这儿摆一朵那儿摆，要摆一个菊花山子，好几层摞起来，而且这个客厅、书房、这个廊子底下都摆了好多菊花。前一年呢，为了跟咱们电台做节目呢，曾经我到那个金宝街去采访一位回民姓张的朋友，他们家世代种的菊花，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儿，这个菊花种到什么程度呢？房子顶上、屋里的院里摆就不用说了，连床底下就能搁花的地方全是菊花。 嚯！ 但是他一盆也不卖 啊！ 欢迎大家去参观。所以你看，就是变成一种欣赏、一种交流的一种东西，而不是变成那种去挣钱的那种那个方式。咱北京最大的一个菊花的这个展示地是在新街口外。就是原来那个徐悲鸿纪念馆那个地方，那叫契园，就是契约那个契 啊，契约的契，契园哈， 契园对，这个契园呢，它的主人姓刘，刘先生实际上62年才去世的，也就是说解放以后，他还在家里边养了很多菊花，而且给这个各个这个院子命名不同的这个欣赏菊的这个地方，而且解放以后，包括毛主席、这个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他们那个邓小平他们都去那儿参观过，而且主席去了还不是一次。我为什么强调这个特点呢？就是到62年呢，刘先生年纪大了，觉得这个花养起来可能很吃力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花都给了北海公园了。为什么北海公园每年11月1号要办北京最大的菊花展？就是有这么一个历史的渊源。而且现在这个北海公园做这个插菊的这个技艺是咱们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哦、 嗯，所以在北海公园， 所以北海公园有这个底子哈。 对对对，另外它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啊。皇家园林赏那个菊花那种感觉，跟你跟种一片一片的去欣赏不一样。 嗯，说到这个菊花，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赏菊之外，这个菊花也是可以食用的、啊， 没错， 现在可以入菜， 是 还泡这个菊花茶。当然，菊花茶跟这个又不太一样，还有菊花酒。嗯、 对， 这个点儿这个菊花酒也很有名。高老师喝过吗？ 我曾经尝过， 啊、 因为我是。不胜酒力 啊， 因为这个菊花酒啊，它不同一般的白酒， 嗯， 有的时候人们把它当成药酒， 嗯， 因为它微微的有这个健身的作用， 嗯，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菊花嘛，它有那个明目啊、醒脑啊、去火呀、啊，就这么一些个重要作用， 嗯， 所以当这个秋天到来，秋高气燥嘛， 嗯， 另外由于这个季节变化带来不好影响，所以微量的饮一点菊花酒，它有这个滋补健身的重要作用。 嗯， 所以在北京呢，把这个喝菊花酒啊，作为这个有文化人的或者说有经济条件的人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享受， 嗯， 跟那喝二锅头那感觉还不一样。 是，而且还有专门有一种菊花白，菊花白酒很有名的哈， 这是咱们房山的一个酒厂做的。 是，而且饮菊花酒的这个风俗其实汉代就已经有了，是《西京杂记》里头就有记载。据说古代的那个菊花酒呢，是头一年重阳节的时候专门为第二年重阳节酿制的，然后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采下初开的菊花和清脆的枝叶和粟米一起酿酒，然后酿成之后一直保存到第二年的这个重阳节再来喝。 而且我相信这个酒它一定是带着一种微微的一种晶亮的这种颜色，它非常透亮，但是它又泛着一种有一点寒光的那种感觉，跟我们平常看那个酒颜色不一样，所以这种滋滋补色我想也是挺强烈的。 那我们再说回重阳节呢，又叫这个老人节，刚才也说了，最近呢是2013年已经法律规定它就是老人节了哈。那重阳节是怎么和老人联系在一起的呢？ 因为这个刚才咱们说了，酒嘛， 嗯， 是这个自然数，特别是阳数当中最大一个数， 嗯， 那如果说三你能够象征着一个勃勃生机充满活力的一个少年的话， 嗯嗯， 那如果那个六就相当于我们的中年了， 嗯， 那到了九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暮年了， 嗯， 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秋天它也是一个春天过去是夏天，夏天过完是秋天，那么一种那个收获的成熟的一个季节， 嗯， 所以让我们想到老人啊，想到人生的暮年，那这时候应该说就要转入冬天了，冬天应该说最寒冷嘛，所以这时候时光就显得既短暂又宝贵，而且是享受了那种生活的阅历，享受了劳动的成果啊，让你去各方面都能够达到一种回味，受到那种激励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季节。 高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重阳敬老爱老，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吗？ 其实这个敬老爱老不光是13年政府号召，在这之前呢 无疑有之、啊、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农耕的社会啊、 嗯、 春天下种秋天收获、 嗯、 这种轮回啊使得我们假如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果实的话、 嗯、 那就产生一种对种子的这种感恩心理，因为你有种子才会有果实嘛，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 嗯， 所以到了这么一个秋天收获的季节，那首先让我们感到是果实对种子的感恩。 嗯， 就像您刚才说到，其实这时候这个祭祖感恩不光是重阳节，包括中秋节， 是 甚至于重要的这种节气都有这个重要的内容。 嗯， 那么这种感恩它真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常诚恳的一种感恩，另外也是求得这种先人呐、啊、或者大自然的庇佑的一种重要方式。 嗯， 所以这个时候去关爱老人也好，或者说从季节也好，到了秋天收获季节也好，都让我们对老人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关注的一种环境，就像你春天要关注小朋友一样， 嗯， 到了秋天关注老人就成为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 嗯， 更主要的是呢，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而且有着好几千年的这种文明的传统，所以在这个传统当中慎终追远敬老爱老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嗯、 或者说一个重要的一个品质吧。 是， 比如说这个24孝图， 对， 那应该说讲的都是要尊老爱老这种传统。 嗯， 因为你从哪来的，你是因为有先人才有你，所以给了你最宝贵生命的这种先人，你怎么去感谢他都不过分，何况老人这个身体啊各种功能都是随着年龄在减退，这时候关爱老人更显得迫切了。 没错。那么刚才说到了重阳的各种习俗，我们说到有这个登高、插茱萸，还有这个赏菊、饮菊花酒。其实还有一个，高老师也说到，就是重阳的花糕，您不是说现在也有这个互动的这样的活动，教大家来做吗？ 是。 这个也跟我们说说，这个重阳糕也叫花糕哈，但是这个好像在可能是江南地区更流行一些，是吧？ 没错。因为如果要是拿那个米粉去做呀，它能够做的非常那个像模像样。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吃的那个米糕，它都是能够让人觉得跟那吃馒头感觉不一样。 是因为江浙一带它就是吃这种米制品比较多哈。 另外人家那地方这个物产也比北方普遍要丰富多，所以做起来呢味道啊造型啊都比北方要丰富。不过呢这个重阳糕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一个模式，它还是一个反映节令的一个重要食品吧。这个当中呢，我想有几个元素是我们在做重阳糕的时候可以考虑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重阳是两个九， 两个九， 那在这个层数上我们能不能 九层 是吧？对，前一年我在这个北京郊区在做重阳糕的时候就是那样，两层中间加上馅，两层中间馅，就这样蒸四个到五个，然后摞在一起，就是一个九层重阳糕。这个九有了吧？ 对。 另外一个呢，这时候的它的上面一定要有体现重九的这个含义。这个九呢，有的时候是放一点韭菜，当然这个是非常那个简单的了。还有的时候呢，一个重阳就是放两个小羊，拿那面捏的。或者说拿一个戳子，然后盖上两个小羊的图案，或者说插上五种小旗，每一个小旗上画上一个羊头，然后体现出这种重阳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它。大家可以在上面放一些干果，像什么板栗仁啊，哎，果脯啊，什么银杏啊，松子啊之类的，有九样东西。 那家人的太好了，而且就是不能放九样的话，放五样也行。因为这个 有现在这个干果这么多，九样绰绰有余。我跟您说， 真是，因为这个五呢，它有一个特别含义，就是我们说那个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它要达到一种平衡，要战胜困难的意思了。如果能写九层达到阳数最高，那更棒了。 好，那么关于这个重阳节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习俗哈，其实在敬老爱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节日过得丰富多彩。到底还有哪些过法呢？一会儿请高老师来跟我们接着说。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在这儿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永乐大典正在国图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这次展览还展出了其他珍贵的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名家手稿和舆图等，这部大典又有如何飘摇多舛的命运？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策展人和大家来说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说民俗，话重阳。重阳的这个词先秦时期就有，屈原的《远游》曰：即重阳入地宫西，但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而不是指重阳节。重阳专指重阳节，大概要到汉代以后。诗词中最早提到的重阳节，据考证应该是见于艺文类聚，这是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询与陈叔达、赵弘志、元朗等十余人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编纂而成的一部综合性类书，它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歌文赋等文学作品。文艺类聚岁时中收录了一首诗，写道：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此外，人们熟悉的重阳节名句则有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仙李白的“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张籍的“逢高欲饮重阳酒，山菊今朝未有花”，以及白居易的“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等等。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是重阳节的一个特别节目哈，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民俗学会的会长高威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说民俗、画重阳。说到重阳这个节日呢，应该说除了敬老爱老之外呢，本身其实过节能够把它过得特别的丰富多彩。刚才高老师那么一说，真是觉得这一天从早忙活到晚， 不够忙活的、啊， 真不够忙活的，又能吃又能喝，还能登高望远出去玩，哎，多有意思呀！不论是高老师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丰富的重阳活动，还是最近大家谈论的话题，其实都能够感觉到，虽然自古已经有重阳这个节，而且自古就是敬老爱老，但是大家现在依然非常重视，而且这些年应该说越来越重视这样的一些传统节日，尤其是重阳这样的一个节日。高老师，您觉得为什么重阳节到现在还这么受重视呢？ 我觉得这个有几方面原因吧。 嗯， 从这个大的方面说，中国人这个当基本解决温饱的时候， 嗯， 实际上一个精神支撑就显得特别重要。 嗯， 这种精神支撑呢，既来自于外方的现代的支撑， 嗯， 也来自于传统最宝贵的一些资源。 嗯， 比如刚才咱们说的敬老爱老这个传统，实际上咱们想想，谁没有老人？ 对， 谁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 嗯， 所以在这么一个敬老爱老的日子，我们去关爱家里边老人，怀念逝去的先人，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嗯， 就像你一个树，它只有根扎得越深越茂密，它才能够更加旺盛。 嗯， 所以你从老人那儿汲取力量，得到老人的这种庇佑，应该说是让我们心里面得到宽慰哈， 嗯， 得到这种幸福感的很重要来源。 对， 另外一个，这个秋天呢，毕竟是一个万木萧条的时候， 嗯， 所以当你找着根回到家的时候，那你的心里面一定是特踏实、特慰藉的。 嗯， 所以从个人情感上也有这种需求。另外，我觉得跟现在我们全社会啊，正能量，特别是传统文化那种宣传这个方面的这个工作很有关系。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登高也好啊，或者做重阳岗也好，可能你听着并没有什么太新奇的地方，但如果你要融入其中的话，你发现它的魅力无穷。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做重阳糕， 嗯， 我们可以按传统方法做，也可以按新的方法做，或者说我们家里头从祖上传下来有些重要的方法去做重阳糕， 嗯， 所以这些个都是让我们孩子想象力、动手能力，包括这个参与感都充分去调动体验的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所以古人你看他过节日不跟你讲什么重要意义，也不讲什么历史渊源，就让你去在这个细节上去体验，那这时候你的兴趣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 通过你的一些实际行动， 对、啊、 来表达你的敬老爱老、 啊、包括比如说咱们这时候陪着老人一起去这个近郊或者说他适合的地方去登个高， 是 能登多高算多高， 或者其实就是秋季您到这个户外公园走一走，老人腿脚不好您就近点去走走也很好， 没错、 嗯、 所以这个时候让你去这个感受到，其实我们人在家里边接触的环境很少，然后那个心里面想的又比较单一，这时候会让人有一些个不好的一个情绪产生。 嗯，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去融入大自然，你会发现哎呀，没有这个看几天这个树长那么高了，然后这个公园变得那么美丽了，那我得多活几年，以后公园会更加美好，我还想更加去体验它呢。 是、啊、 所以这种心情让你接着很愉悦、很宽松、对吧，很豁达。如果再能够跟朋友一起，比如说那个吃这个菊花火锅啊，说说您在文雅一下，大家有一个以菊花或者说重阳为主题的笔会，然后猜个谜啊，做个诗啊，画个画啊，写个字啊，那这种更是一种身心的一种愉悦美的这种享受，让我们在这个节日当中去感受它的别的一种魅力。我想这些个都是值得我们去重温以后，觉得这个日子过得更有意思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包括交通工具的发达，包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包括这个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 嗯， 都使得我们今天再去过重阳节比古人更有条件，可以更讲究更有特色了，那这个会对大家产生多大吸引力啊。 没错，而且敬老爱老我们也一直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咱们当然不能只留于口头上的说，要有这种实际的行动。 必须的。 其实当然敬老爱老这个应该是融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一些仪式感，所以有重阳这样的一个节日就是特别的有一些给老人们一些这种关爱，他们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会觉得生活特别美好、 这个、没错、 嗯、 这一天呢有一个海淀的学校呢就是组织 家长，特别是要隔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嗯， 跟小朋友一起来学校一起做春阳糕，然后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做完春阳糕以后要献给爷爷奶奶， 嗯， 就这种仪式感，就像你刚才说的，让爷爷奶奶感到你看孙子对我多孝敬， 嗯， 那种那个心里边哎呦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哎，让人觉得这个有出息了，我们家是有后代传承的 是， 这是特别欣慰。 对，其实平时在家里也挺孝顺，但是就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可能会给人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是 吧？ 是，其实在社会上，我觉得也应该提倡这么一种仪式感。 嗯， 比如说给这个满岁数的一些老人一起集体过一个生日。 嗯嗯。 或者说，咱们组织志愿者陪老人到附近公园去走一走。 嗯。 换点新鲜的空气，听我们孩子们表演点这个诗词或者文艺节目。 对。 让老人受受这个文艺的这种丰富一点， 嗯， 也是挺有意义的事儿。 嗯，说到这个重阳的习俗呢，除了刚才说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灯糕啊、插茱萸啊、重阳糕啊，还有其他这样一些风俗，其实国内外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风俗。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查的资料啊，有的 科普一下， 有的也未见得就是现在就有，但是传承下来的吧，每个地方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江西婺源在9月9日，他会举办这个晒秋节，他们有一个晒秋。就晒这个秋天的这个丰收的果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嘛， 对对对， 因为秋季有大量的新鲜蔬菜瓜果需要晒干储藏，嗯，所以也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象。 另外还这时候给那个小孩称称体重 啊，哦，称体重是吧？ 对，因为到夏天的时候肯定人吃不好睡不好， 嗯， 那这时候看看你是长了还是落了，如果是要是减了，那这加倍要催肥了。 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是愿意落下来。 小朋友小朋友， 像福建长汀呢，他会采这个家里头的毛豆送给别人，叫毛豆节。 哦哦，啊，这有地方特色。 是，然后广东呢，这个连川重阳呢，他们是孩子们会到城外相聚，互相这个搭歌。 哦， 然后重阳节敬老爱老呢，有的地方会请老人们吃饭，其实现在好多 聚餐 地方还是有这样的风俗，这都 因为这时候大家一起吃饭跟你自己吃完感觉不一样。 是，这个请老人吃饭那种大型的这个聚餐，就是先秦时候庆丰收的宴饮发展过来的 传统。其实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包括在香山寺， 嗯， 包括在这圆明园都曾经搞过千叟宴，嗯，请60岁以上的老人吃饭。 是吧？ 如果您要是能够90岁的话，就能够跟乾隆皇帝一桌吃饭了，敬老爱老。 哦，这个很有意思哈，千叟宴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对， 像广西呢，它的这个隆安县9月9日是放任牛羊自行觅食，叫俗话说9月9牛羊各自守，这也他们的习俗。然后江苏那边的重阳节呢，南京人他们家里头是用五色的纸剪成这个鞋的这个形状，连成那个小彩旗啊， 嗯， 插在这个家里头， 嗯， 然后江苏的常州县重阳节吃一种叫做骆驼蹄的面食， 哦，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哈。无锡的这个重阳节是吃重阳糕九品羹，然后上海豫园会重阳节会举办那个菊花会， 其实这跟在团城赏菊花的感觉是 一 样的， 一个意思哈， 啊， 嗯。然后浙江的绍兴府呢，它重阳节是大家会互相会拜访，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浙江这个桐庐那个地方呢，它会这九月九被猪羊祭祖， 哦， 那可能是过去的。然后他们那里还重阳节也会绑粽子，叫重阳粽，不知道现在还是否还在流行这个风俗了哈。哦，湖北武昌那边重阳日会酿酒，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时候酿的酒是最清冽的，而且酒藏不坏，然后湖北的这个应城县重阳节还是还愿的一个日子， 哦， 这个也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还愿我觉得主要内容还是感恩， 感恩 感天地哈，感父母祖先之恩， 嗯， 他们的赐予让我们去丰收的。 然后在河北香河九月九呢，是有姻亲关系的家庭会互相送礼，叫追节， 哦， 再追一个过一个节， 找我一下。 是，然后山东有的地方重阳节会吃辣萝卜汤，说叫喝了萝卜汤全家不遭殃， 通气嘛， 是吧？ 秋天的萝卜赛人参呢， 是吧？你看这就真是有道理的。然后在陕西的他们那边重阳节就是菊花糕互相赠送什么的， 嗯， 然后河南2010年它是被授予了这个河南西峡市是叫中国重阳文化之乡，它那里还每年会有这个中国西峡的重阳文化节。 嗯嗯。 然后比如说在国外哈，他们比如说在韩国有吃花间花菜，玩花间游戏放风筝，日本呢有吃茄子 吃栗子饭祭菊，菊花的菊，这样的一些风俗。 嗯， 所以说其实现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物质生活也极大丰富了，那重阳节其实也不应该只是满足于传统的吃饱穿暖了。高老师这些年也参加了很多这方面的民俗活动，高老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创新的过重阳节的方式？重阳节可以被赋予哪些新的形式和内容呢？ 在北京呢，好多志愿者呀，到了这个重阳节之后，一方面去这个敬老院关爱老人，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京务工人员家属不在北京的， 嗯， 也去给他们送一份这个祝福，包括一些个冬衣什么的， 嗯， 所以这么一个重要季节，实际上不光是关爱老人，也关爱就是需要我们帮助的大多数人，尽我们力去实现一种亲情友情沟通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它就变成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对对对， 啊， 在那个传统当中呢，有一个重阳节期间呢，不一定是重阳节这一天， 嗯， 有一个重要习俗，就是小男孩啊上人别人家去偷瓜去。当然这不叫偷啊，叫摸 啊， 而且这个瓜拿回家以后啊，给他将要生育的嫂子呀， 嗯， 或者姐姐啊，而且偷别人的瓜， 啊， 你看这个体现出一种生育啊，多子多福，瓜田绵绵嘛， 啊， 这么一种感觉。 嗯， 可是偷别人瓜呢，就有点像那个避免进行结婚的那么一种意思在里头，所以别人家不反对你偷， 嗯， 你拿就拿，叫摸瓜。人家说人不说偷瓜，说摸瓜。 有这习俗，人家也会备好了。 对，而且小男孩说，他送来的瓜一定还能再生一个胖小子， 哦， 就成为人们秋天去期盼这种生育的一个很重要习俗， 寄托了美好的这种愿望， 而且好多这个很有邪趣的这种想法都在里头，甚至有科学根据的优生优育，哎，都在体验在里面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感到，如果要是再进入这个冬天前最后一个可以娱乐的节日的话，我们可以充分的去想象，让我们去多多的参与，去感受秋天最后的美好。 是，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户外活动的日子。 没错，没错， 是吧？ 所以你看，这个老舍先生也好， 嗯， 还是郁达夫也好，他写金秋是最美的。 是， 甚至郁达夫说，拿我的三分之一的人生换北京的一个秋天都值。 对，秋天的北京就是天堂啊。这么好的日子里，嗯，咱们真的应该是走出家门去， 珍惜 珍惜，然后好好的过这个节日，嗯，就是其实也是借这个节日咱们有一个这样的更好的这个欢乐的理由哈。 另外就是其实重阳节它是一个一段，它不是某一个点。 嗯， 那你比如说前两天或者后两天， 嗯， 赶上节假日有那个周末两天休息， 嗯， 那你去这个休息去体验这个节日乐趣的时候，跟你一般情况下简单休息礼拜天那是肯定不一样啊。 是，您看今年的重阳节正好是周三， 是， 那这周六周日或者是，是吧， 提前或者再凑后一点， 凑后一点， 对， 嗯，咱都可以想办法去过。网友李丽说，他说，我啊作为老年人，社会呢尊重我们，孩子们孝顺我们，但是我们老年人自己也要有好心态好身体。 哎，这个说的非常对。 确实这个重阳节我们不仅需要探讨社会对老年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哎，老年人他怎么自己调和和面对，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错。 高老师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我看一个文章挺有体会的啊，说是现在啊最好的运动不是吃好的， 嗯， 啊，也不是多优越的生活条件， 嗯，最幸福的不是这个， 就是，哎，你能够参与的最让你幸福的是唱歌， 唱歌。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是唱过卡拉 OK 的朋友都是感觉， 哎， 就唱完以后特别痛快。 是，要不现在各大公园里老 是吧 老年合唱团嘛。 对对对对，另外呢就 气通了哈。 没错啊， 嗯， 而且大家一起交流那个愉悦的气氛也非常那个宝贵啊。 嗯，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任何一种疾病的产生，它往往都是从情绪上引起的。 嗯， 所以有一个愉悦的情绪， 嗯， 不是高兴，更不是悲伤，是愉悦。 嗯， 就像我们那个小火上炖肉似的，开那小火，咕嘟一会儿冒一泡，咕嘟一会儿冒一泡，老不凉着，老热着，但是又不让你激动起来，那种情绪，我觉得保持好的话，是一个健康的重要保证。 对，老年人情绪也不能大起大落。 没错。 所以老年人自己也要敞开自己的心胸，来接纳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 而且现在您看社会发展这么快，有这么多新鲜的事情，很多老年朋友呢，可能也需要就更多的来学一点新鲜的，比如说用这个手机，现在好多各种应用，什么微信啦， 是， 各种各样的这种应用哈，您要是都会的话，其实 是 生活也会 方便多了，真 是吧？你看现在有 挪窝， 尤其有了这微信群之后，什么同学群吧，老同事群吧， 同乡吧 、啊，然后咱们一个大家族， 啊， 是吧？ 发小了 啊， 就是这种让你能够跟社会接触 更多了，然后这种带来的愉悦的感觉也就更多了。 对， 所以只要有我们有一个好心情， 是 有一个热爱那种生活那种愿望，我觉得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找乐子。 那么对于这个重阳节，高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提示大家的吗？ 我倒觉得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可以参与或者去感受的这个项目啊，我们倒不如利用这个节假日带着孩子们陪着老人们到就近的公园去走一走， 是 甚至于我们买几本配有那个菊花在家里点缀一下， 哎， 而且现在我们有好多这个民间手工艺啊，比如说这个剪纸花，比如说这个剪纸，甚至于这个老年书画班教的那些个技法，让我们去画菊花，感受菊花，让您再找几首您喜欢的这个诗给题在上面，那个感觉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通过菊花，通过重阳，感受到这种节日的魅力，获得一种美好的情感。总之我觉得必须要有几个项目让你去体验的，体验之后效果立刻不一样。 是的，就我觉得您这个建议特别的好，就是有的时候你老是想，哎呀，这个也麻烦那个也麻烦，你想的时候都觉得它麻烦，可是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大的乐趣在里面。你试一试看，就有时候我也是老跟家里老人说，说您试一试看，您去 没有那么复杂 啊，没有那么复杂，玩一玩你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另外现在比如说像那个居委会， 哎， 或者有些公共场所，他给你提供这机会， 对， 那无非就是你看准了时间你去参加不就完了吗？ 对 啊，所以这个过程都会比较简单，但是获得那种感受真的是挺难忘的。 是，而且刚才高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重阳节呢，它一方面是我们敬老爱老的节日，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给整个社会那些需要关爱的人提供温暖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身边的哪些朋友他们也需要咱们的这个帮助。 而且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是 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也是很愉悦的。而且一个心理学的这个实验表明啊，他老去给别人做好事的时候，他心里边这种愉悦的情绪老荡漾着， 对， 那多好啊。 所以说就是您帮助了别人之后，其实不单单是给受助的人提供了这个温暖和帮助，其实你帮助别人之后你自己心头也会很高兴。 一定的，一定的，就是说别人知不知道都没关系，但是我心里面是愉悦的，因为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今天高老师来做客也为我们拓展了怎么过重阳节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仅供参考吧。 我觉得特别的好，谢谢高老师来做客，也祝您节日快乐。 快乐快乐， 谢谢 谢谢。 说民俗话重阳，今年10月15号，北京市老龄办发布了北京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33.3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4.5%，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北京市成为中度老龄化城市。而在全国范围内，老龄化程度超过北京排在第一的是上海，紧随北京之后的在第三位的则是江苏省。美国作家泰德·费什曼在他的新的著作《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一书里告诉我们，预计到2030年里，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10亿，这是人类历史上头一遭。50岁以上人口数量超过了17岁以下人口。从全球范围来看，日本老龄化问题最为典型。数据显示，到202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比例的40%，也就是说，40年后，东京街头将极少见到乌发青年。费什曼提醒我们，全球老龄化是人类最大的成就，这项成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该怎么做才能善用这个终将变老的世界。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这儿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永乐大典正在国图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这次展览还展出了其他珍贵的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名家手稿和舆图等，这部大典又有如何飘摇多舛的命运？城市文化范儿邀请策展人和大家来说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叫斑头雁。顾名思义，我的身上通体大都灰褐色，但我的头和颈侧是白色的，头顶有两道黑色的带斑，在白色的头上是非常醒目的。我们斑头雁是大雁里的大个子，一只成年斑头雁的体重是2到3公斤，站立时的高度是60到70厘米。每到春天，我们飞向中国青海湖筑巢产卵，生养小雁，在完成生儿育女之后，我们就会飞向南方。 古话说天高任鸟飞，那到底飞得最高的鸟又是谁呢？答案就是我们斑头雁。我们飞行时双翼拍打用力，振翅频率高，而且我们脖子长，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迁徙习性了。我们迁飞距离远，喜欢群居，飞行时呈有序的队列，有一字形、人字形。我们可以飞越珠穆朗玛峰，在海拔9000米的云端，在空气只有海平面不到30%的地方，我们斑头雁也是傲视苍穹，成群结队一掠而过。 我们斑头雁主要分布在中亚、克什米尔以及蒙古国，越冬在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中国云南等地。我们选择在高原湖泊进行繁殖，喜欢咸水湖，也选择淡水湖和开阔而多沼泽地带。越冬在低地湖泊、河流和沼泽地，迁徙和繁殖时结成小群，经常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们喜欢团队的力量，迁徙时通常20到30只排成人字形或 V 字形迁飞，边飞边鸣，鸣声高而洪亮。大队伍的迁徙多在晚上进行，白天觅食和休息，在路途上我们互相陪伴，食物互相分享，有困难也一起分担。 有时候我们也会飞到北京来，在这儿停留休息，补充体力，继续往南飞去。11月是一年中观看候鸟迁徙最好的季节，越冬候鸟陆续到场，成群结队地路过北京。 想拍摄我们，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是个好去处。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同时也是北京市最大的湿地公园。在几百年前，这里就曾是皇家的狩猎场。经过整理改造的南海子公园，到了这个季节，大片的水鸟从北方迁徙过来，常见的有野鹅、大天鹅、黑天鹅，还有保护动物灰鹳、赤麻鸭。再过些时候，鸿雁、我们斑头雁、丹顶鹤、东方白鹤也会飞过来。 由于食物充足，河面不结冰，加上人们的保护意识加强，这里已经成为冬季候鸟的天堂。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被他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伤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心，以及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